咗耐冇见咁嘅。 唔系啊。 系咩？ 系咩？ 唉，佢星期三去咗 旅行啊 嘛。系啊，系啊，因为真系惨啊，嗰啲咧形象嘅问题啊。 系。 我哋一见唔到佢喺度咧，啲听众就即刻流泪。 跟住之后，星期二系中秋佳节啊嘛。 系啊。 所以差唔多成个礼拜 啦。穿咗咯，所以 成个礼拜都知啦。 穿咗啊，星期二。 佢咪二穿三咯，佢咁样。星期二去礼拜三。 系唔该晒啊，系啊。喂，有咩好嘢今日啊？ 我认唔认识啊？一哥，你帮我出。 个铺， 今日嗰啲好嘢系要我出嘅。各位亲爱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手下留情。 系，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啦，个好嘢就系咁啊。话说小弟啊，最近面对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姐姐放假嘅问题啦。咁咧，即系呢一个咧，可以话系咧一个叫做连锁反应，火烧连环船咁强烈嘅。点解 咧？ 因为之前咪奥运嘅，咁奥运就因为要 keep 住咁样开工啦， 奥运成就你我啊嘛， 系啦，奥运成就了我啊，大家留意边一个填词啦， 系啦， 咁咧跟住 我都唔记得咗啲， 因为咧奥运期间咧咁就要 keep 住做嘢啦，咁然后咧阿姐姐咧几时飞嘅咧？姐姐咧就系9月14日星期六飞嘅， 系， 咁我就奥运嗰啲嘢咧我就做到9月13日，咁我谂住哇呢个真系无缝交接啦，系咪先？咁阿姐姐飞咗就屋企嗰啲嘢就我可以处理啦，咁点？点知咧？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奥运嘅余波咧就未处理完，所以咧啱啱呢个星期咧好忙好忙，咁搞到屋企咧可以话系好耐都未试过咧，系啊，囤积咗好耐嘅衫系未洗，真系成座山咁样摆咗喺度。 系、 哦，咁我就用寻日嘅时间咧，一日咧就洗咗三机衫，终于咧就清晒啲嘢啦。咁初时咧我就谂住攞住啲衫咧，有少少一个战战兢兢嘅感觉咧。因为我怕我自己不懂开洗衣机，其实我曾经问过姐姐嘅， 识开洗衣机， 因为而家啲洗衣机好复杂噶嘛， 而家洗衣机好复杂， 系啦， 你揿个掣，咪揿个掣扭，然后 扭边度啊？ 佢太多选择啦， 系啦，睇呢个模式咯，有啲系滚筒模式。即係清潔滾筒，有啲就係 佢唔係寫中文啊嘛，你明唔明啊 ？You know spin 咁有啲係 咩 warm 咩 cool 咩嗰啲啊？ 係啦，咁如果咪 all 45定 all day 45啫嘛，都係即係全即係基本等於你影相嘅auto mode 咁樣啫嘛。 哦， 係咯。 但係如果你撳 auto mode 咧，佢係會有少少温度嗰啲水，同埋咧仲會洗好耐。 咁、哦、你可以校噶嘛？你可以校個温度嘛？ 食咩？ 所以校温度嗰度咪出事咯。不過好在咧就是姐姐对上一次放假， 有本说明书喺度俾你。 对上一次放假同埋今次放假咧，其实咧都系同一部洗衣机。咁我上次问完之后咧，大概有个印象啊。咁跟住我就慢慢喺度咧摸索之后咧，我系洗到衫嘅。 落 几 多洗衣粉同埋柔顺剂，你又晓唔晓啊？ 落几多洗衣粉同柔顺剂，我觉得呢啲咧其实封俭由人嘅。最重要系咩啊？就系、是、洗衣粉同柔顺剂究竟摆落边个位？ 有写噶嘛？再唔系呢个世界有样嘢叫洗衣珠，系一个新发明。 系咁，但系我唔会因为姐姐飞咗之后，我就走去买啲珠翻嚟劈落去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即系对住个洗衣机系品咗阵间，但系咧我成功嘅，成功嘅。咁所以最大问题并唔喺呢度。今次我发现第一个问题系烫衫。 哦， 烫衫有咩问题咧？真系估你唔到， 烫衫我略晓嘅系啊。 唔系嗱，烫衫即系大致上分开两类啦。姐姐中意咧就系用烫斗烫，我中意咧就系用嗰啲嘢电。 哦，你有嗰个嘅 蒸汽电嘅。咁蒸汽， 我教你一招，仲有一招好劲。 系点样咧？ 用个 D 字头嗰个风筒，着喺个身度吹。 嗱，我都 呢招好有，好得噶呢个。 未唔一定嘅，唔一定。有阵时我发现， 我觉得好不得了。 想着嗰件衫佢潮咗，咁点算咧？我就唔会着上身嘅。我就会就咁揾个风筒吹， 但系 其实都 OK。 我又听 D 字头嗰、那个，你可以攞个风筒咧，你个人啊变咗人肉烫斗啊， 系嘛？ 即系人肉烫衫板。 唔热咩？ 吓、 啊，唔热咩 ？OK 嘅 ，OK 嘅。 咦，我听过呢个嘅方法，系 相当好啊， 系嗰阵时 救到命 喺亚视嗰个开心大法研究嘅教嘅，咁佢咧就话系最快速其中一个，当然快速就 系 喷少少水，然后你临出门口发现件衫潮咗嘅时候点做就系咁样做。 譬如有阵时嗰啲领位啊，或者嗰啲袖，譬如呢啲袖呢，嗰啲口袋位 啊， 口袋位咧，你真系攞个 啲風筒啡一啡佢咧，衫要搞掂噶啦。 其實咧，有陣時候可能翻到嚟公司咧，發現咦件衫原來巢咗，自己唔覺咧，我會控埋個吹手。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 吹 掃啦， 吹幾下咁。 有陣時揸車咧，你俾條安全帶夾咗條痕咧，吹手器係好有用 嘅。吹手器我都試過夾咗咧，類似嘅吹手器嗰度，我都會做下呢啲嘢。喂，但係咧，但係個重點係咩咧？其實咧，兩樣我都適用，即係無論係嗰個蒸汽嗰、那個定係正常燙斗。但系寻晚烫衫嘅时候就出事啦，我揾唔到个万能插梳啊！究竟嗱拖板喺度啦，但系个万能插梳去咗边咧？我知，梗系啦，一哥唔喺我屋企嘛。跟住我揾咗好耐，因为你冇咗个万能插梳嘅话咧，我就唔可以用烫斗嚟烫衫，又要搞个蒸汽，其实搞个蒸汽 好唔熟悉你屋企喎。 系啊，我揾唔到。咁但系咧，另外仲有一样嘢更重要嘅咧，就系我洗衫嘅时候发现啦，因为要落洗衣粉同埋要落一啲消毒。嗰啲嘢噶嘛，弊啦，就嚟用晒，咁点算咧？咁其实咧喺呢个过程里面咧，即系呢几日啊，阿姐姐放咗一个礼拜假啦，咁我哋 keep 住都有沟通嘅。咁例如咧，我可以俾大家听下咧，就系、是、姐姐唔知系咪真系担心我啦，同埋可能佢真系 惊间屋会有虫、啊， 唔系佢唔习惯冇咗我嘅日子，所以咧佢就算喺印尼都好啦，佢第一个 message 俾我咧系呢一个噶。诶，咪先啊，我搞翻啲声先，唔好意思啊，好嚟啦。 雪姐早晨啊，起身未？雪姐，哇，今日系咪翻工？使唔使瞓晏觉？食住先，食咩啊？ 哇， 真系咁啦， 好 sweet 喎，真系同工喎，真系。 系啦，咁跟住咧，好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又猜咗两版啦。咁然之后最近我问佢一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啦。 好啊， 诶，等下先啊，好呢、這个。 阿咪，我想问咧，屋企嗰啲。消毒嗰支洗衫嗰支嘢咧用晒啦，你平时系买几多钱噶？我喺楼下超级市场见到咧，佢嗰啲唔同牌子噶，50几蚊啊，我买唔买好啊？ 佢未答我， 都未答啊！哎呀，你想你问一哥嘛？ 因为点解未答？我寻日问佢嘅，唔系我真唔敢乱买嘛。咁我寻日问佢点解佢仲未答？因为咧乡下 俾人搵笨啊嘛。 唔系啊，乡下嗰啲 WiFi 冇咁好啊，所以咧佢唔系。成日都會收到。 你係驚買錯牌子定係買貴 咗？ 買貴咗。 20蚊 就算啦。唔係啊，因為佢翻到嚟見到咧，佢會問幾多錢，跟住哎呀貴咗啦，佢會戥我唔抵啊。所以咧，呢啲即係屋企嗰啲嘢咧，我就會問定先嘅。咁即係除咗即係生活上面洗衫冇遇上好大問題之外咧，咁我仲發現咧，就係因為即係實在太忙嘅關係咧，上一次姐姐放假，我可以喺屋企自己煲湯煮嘢食嘅，但今次就真係冇呢啲時間啦。咁變咗咧，我就要面对一个人落街食饭，咁我寻晚咧就好快活咁样咧食咗一个、哦、自己食咗一餐啦，咁、 OK、 样系啦，咁、 OK、 我食咗咩咧？咕噜肉啊，好似系，咁跟住咧我一路食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喺度谂，其实我食得好开心、啊，跟住我喺度谂啊，究竟我第一次可以冲破自己一个人食饭系几时嘅事咧？咁样，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好怕自己单独。入去一间铺头度食饭，即系我觉得好似好奇怪咁，可能啲人又会望住你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原来我谂落，我冲破咗好耐，冲破咗几廿年，即系我而家反而系中意自己一个人食饭多过。 系呢一趟先至系噶？ 唔系，之前已经系噶啦。不过 梁丽勤平时喺 canteen 我唔耐搞佢噶。 系啦， 佢样你唔敢过去。我今日行落去谂住借碟，唔好啦，唔系都系食埋啖饭先行。 喂，但系咧，我系 enjoy 自己一个人食饭，但以前 大家唔好以为我哋三个唔妥啊，系佢不过中意自己食饭。 因为咧，我以前咧，如果你要我喺街度自己一个人食饭咧，我宁愿买外卖翻屋企对住个电视机食嘅。但系后嚟咧，就真系长大成人之后咧，我好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真系自己一个人出去食饭嗰种感觉嘅。但系冲破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哇！好自在咯，自己一个人食饭原来好开心嘅。嗰阵系喺日本嘅时候， 有咩咁自在呢？ 自在系你可以观察咯，例如我寻日见到咧， 你同阿爸食饭唔可以观察嘅咩？ 哦，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当我需要一个人食饭嘅时候，即系有啲时间你需要一个人食饭，咁你就要喺你个选择就系你究竟一个人喺间铺头度食啊，定系你买外卖翻屋企食？咁、哦、我就以前系一定买外卖嘅，而家我就唔会咯。 系啊，咁啊观察到啲咩咧？ 观察到就系我对面咧就有两母子咧，佢哋食嗰个火锅，搞到我好想夹啊！ 系啊，我成日都 好似几好食咁啊！ 你硬系成日咧，你夹隔篱台觉得自己买错嘢噶嘛？ 冇错啦。 点解？哎呀， 系咯，跟住我就。 佢梗系唔食沙姜鸡啊！哎呀， 我就呻笨啦！哎呀，早知我点解即系咕噜肉成日都有得食啦？点解我唔食佢嗰个火锅咧？咁样系啊！寻日见佢哋食得 好 开心。 所以你应该下次你读过而之后快餐店都循一个圈先， 系嘛？ 或者真系问喂得唔得呢个咁样咧？ 哎呀，好正！我见到两母子一齐食一个火锅，好开心。 系阿一哥 enjoy 独处 一个人， 一个人入饭， 或者你喺屋企嗰啲即系嗰个主妇。唔喺度啦，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你有冇问题啊？ 我发现最大嘅感受其中一个就係、是原来屋企係要有人做一啲你唔起眼嘅工作，你先知道哦，原来係要咁样维持一个家庭。 例如係个问题插梳摆边，你真 呢个真係一个例子， 系啦。 但另外一个係咩呢？有人扫地 系。 哎呀，我 从来冇见过，因为我从来冇见过屋企人扫地嘅。因为佢哋扫地嗰啲时间咧，系可能我翻工嘅时间或者翻学嘅时间先去扫啦。咁所以我从来冇印象中，啊屋企有扫过地咩？屋企冇人扫地噶。咁直至到 啲女都系咁谂噶，系有人吸尘嘅咩？ 冇人吸尘噶，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直至到有一次就系屋企得翻我一个，好似阿嫲要翻去内地一段时间啦。咁然后细佬 啊， 细佬又去咗宿舍住啦。咁然后我。大概三四五日左右就开始发现冇人扫地嘅情况或者个问题出现啦。哇，原来地下会有咁多头发。 系啊，我寻日先系啦，我唔想扫，所以咧我揾咗张纸巾咧咁样捽咗一堆头发。 但系我发现啊，我同阿勤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系当屋企冇人嘅时候咧，我会为呢个家庭带来唔同嘅突破嘅。例如系屋企卅几年嚟冇人用过吸尘机，咁我觉得。唔得啦，唔可以再用扫把呢样咁低科技嘅嘢。既然冇人扫地，咁 其实有吸尘机喺度嘅， 冇吸尘机，咁、哦、所以我就特登买咗个吸尘机翻嚟， 有突破啦。 系啦，咁又发现，咦，吸尘机真系好方便。咁屋企人开始都惯咗用吸尘机啦。咁然后第二样嘢又系唔知好似买咗个新嘅煮嘢食嘅一样嗰啲。即食煲啊，因为咧，如果屋企平时即系大家庭啦，如果你要多人煮饭嘅话咧，用嗰个西施煲系至少要煮两三粒米噶嘛。咁、如果得我一个，我又想食饭，但系唔想食街边嘅快餐店饭嘅时候，自己忽然想煮饭嘅时候，点算呢？就买咗个好细嘅迷你电饭煲翻嚟。咁自此之后咧，呢、這个迷你电饭煲，因为好多时候就变咗可能阿嫲自己一个咧，哦咁自己一个煮饭，就呢啲引入咗啲细嘅。家庭電器就變成我喺屋企，如果得翻一個嘅時候，一個樂趣嚟嘅咯。係啊，或者因為你知平時買嘢翻去會俾人鬧噶嘛，但係如果而家買咗翻去嘅時候， 買家電就 OK 啦。 唔係啊，係買咗翻去先斬後奏啊。 哦哦哦， 翻到嚟都買咗啦，哦冇得鬧啦，咁我就買。所以通常好多時呢個時候就會買好多嘢。 其實只係滿足到你嘅購買欲啫， 購物欲嚟嘅。 係係。 咁至於食嘢，我諗都好多時都自己一個食噶啦，即係有大學嘅時代喺宿舍，你又唔係咁容易夾到 friend 食飯，我會有個習慣嘅。以前我会开住个YouTube 片嚟睇住食饭咯， 系 咁我中意睇住啲嗰啲 aquarium 啊， 即 系水族箱， 即 系娱乐 狂， 系娱乐狂， 哇！ 有段时间 你开始进入咗中年嘅， 有段时间有呢一铺人就 系睇嗰啲巴士，系啦，或者去咩站啊？ 但系我唔系即系你唔系食住，唔系即系全程望住个荧光幕啦，而你晾喺隔篱，好似有啲嘢喐下喐下陪住你食饭嘅感觉。咁然后就啊，又几写意，因为尤其是你知系中大嘅一啲餐厅，好多时佢依山而建噶嘛，你望出边系个马料水啊、吐露港嘅美景，然后望一望左边啊，有几条鱼喺度游嚟游去，你成件事咧，就算食紧12蚊。嘅快餐，你会觉得自己食紧8-2蚊嘅高级餐厅。 哦，咁你又真系喎，食嘢嗰阵咧充满幻想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哦，开心噶，你问我其实相当 enjoy 一个人食嘢添嘅。你问我就即系， 但系你几时开始噶？ 哦，你起码都系我谂有咗小朋友啦，因为有小朋友过后你冇乜 me time 噶嘛。 系。 咁你同埋佢哋食嘢，其实你 系 要招呼佢噶嘛，包括咗自己佢食啊， 其实食唔到。 又或者其实咧，我主要而家出去食嘢，因为我叫阿全啦。咁我通常都系唔点嘢食噶啦，而家我就系食佢哋食剩嘅嘢嘅啫。咁、你日难得，譬如举个例，做完沙流程，我有阵时自己一条咁啊，一哥通常都唔理我噶啦。吓，梁伟强更加唔使讲添啦， 傻你都傻啫。 咁跟住我就会， 我阵间要翻去洗衫啊，你哋唔好聊我添啊。 讲到口臭啊，不如今晚食宵夜啦，冇人理噶。咁啊，自己我觉得几好啊，嗱。我又唔使同人讲嘢，我又自己食乜都得，咁跟住我又可以舒舒服服嘅打下机又得，我中意听下歌又得，咁 你問我，我有陣時係幾 enjoy 嘅，即係一個人嘅生活嚇，或者食下嘢啊，行下街，我仲會喺屋企樓下行嚟行去嘅，有陣時會。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放空又好，或者放鬆嘅一種方式嚟嘅。 同埋開咗啲餐廳，佢特登推一啲一人座位咧、嗯，你會覺得特別 好中意面壁咁樣 嘅。係啊，例如嗰個咩蘭嘅拉麵咧，你會覺得哦好有 feel 咁樣。 因為佢係不嬲，佢都有呢一隻。 我最中意貼埋牆坐㗎，係 啊， 因為你對住對面有一家咧，你都係硬係嗰啲唔自在，但系面壁，即系好似自修室咁样，我就觉得 very good。 但唔系、哦，我觉得咧，其实对面如果有人咧，你偷睇佢哋嗰啲行为啊，嗰啲咧，我觉得好好睇嘅。 睇鱼好啲嘅， 系嘛？ 望住架叔咁样好睇啫。 唔系我睇住佢哋嗰啲猪肉切得好薄，睇嚟好似几好食咁啊！ 拢你为何总来拥抱我？拢我是谁的背影，让我的今夜变得好冷清，我听见了你，渐渐在心中想起了你，留下无数个痕迹， 在梦里没你没意义。 我好 lonely 啊，唔可以跟住唱。 第一次播，我第一次播国语版啊，真系。 哎呀，好 lonely 啊，唱翻广东啊。 爱情悲剧梨花眼，总是见你依偎在他身边，却不能埋怨。像个失败的演员，伤心泪水总留在心里面，却装作没事站在你面前。哦，拢你为何总来拥抱我？拢你闯我是谁的背影，让我的今夜变得好冷清。我听见了你，渐渐在心中想起了你，留下无数个痕迹，在梦里徘徊散不去。曾经以为我可以耐心等待来换取你的心，终究要放弃。醉在别人的怀里，醒来对你依然是难忘记。请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哦，为何总来拥抱我？拢你闯我是谁的背影，让我的今夜变得好冷静。我听见拢你，渐渐在心中想起拢你，留下无数个痕迹，在梦里徘徊散不去。 我真係病得口冷錢啊！喂，我要講翻先，有人問咧，點解我嗰個係仲要用萬能插蘇？因為咧，可能個燙斗比較舊咧，佢係啲細嘅三腳圓腳嚟嘅，所以一定要博個萬能插蘇先至用到喎。 有啲原來是這樣， 對啊，真係 萬能插蘇。 係啊， 好啦，咁啊，轉頭翻嚟咧，就有我哋上個星期嘅嘉賓一路延續落去啦，就有道志慈大師啊。 係， 今日開始咧就會講下。由億年開始講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公布，机场上个月客运量达到大约4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3%。八月十八号系高峰期，单日客运量超越17万人次，再创疫情后新高。所有类别旅客，包括香港居民、访客或同埋转机或过境旅客量，都较去年同月明显上升。货运量方面，上个月录得406,000公吨，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0%。机管局话欢迎印尼亚洲航空同泰国狮子航空加盟，佢哋将会喺下个月分别开通连接香港同印尼同埋泰国嘅客运航线。机场亦都分别喺八月同十月新增帕卢科罗尔同埋沙特阿拉伯利雅德两个客运航点，进一步扩大机场嘅航空网络。北角一个有精神病记录的男子日前涉嫌袭击家人，被警员开枪击毙。家属昨日手持死者的遗照到警察总部外请愿，认为警员当时可以用长棍、盾牌、胡椒喷雾等，又质疑即使警员开枪，为什么不射向手、脚、肚等其他位置，对报警感到后悔。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理解家属的伤痛，再次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提到家属昨日已经向警察投诉或投诉，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处理。他又话不应该标签有精神病患人士，认为无论疑犯有没有精神病，警员遇到同样事件都会跟从有关指引行动。萧泽颐重申非常重视事件，港岛总区重案组完成调查之后，警方会向死因裁判法庭提交调查报告，建议死因裁判法庭尽快召开死因研讯。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侵入性脑膜炎双球菌感染个案，涉及过往健康良好的一个50岁女子。她在今个月18号开始出现全身乏力、发烧和皮疹，第二日向私家医生求医。今个月21号因为头晕、头痛、呕吐和颈部僵硬，是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入院接受诊治。病人的脑髓液样本是经化验之后证实对脑膜炎双球菌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脑膜炎，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到现在没有出现病征，卫生防护中心的调查仍然进行着。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为咗防止乘客唔守规则， 为咗维护巴士上面嘅安全， 我哋就系交通嘅守护者。 阿峰 ，Kelvin， 我哋系最关心乘客安全嘅 交通消息报道员。 Go go let's go！ 上咗巴士记得尽量行入车厢中间， 亦都唔好携带太过大件嘅物品搭巴士。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图、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六十周年致敬之作《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他在乐坛几十年，参与过的歌曲数之不尽。上次是咁意，梗系要嚟多次。手下留情，再度请嚟香港音乐大师高志慈。 讲多错多，胡言乱语似歌歌。讲多错多，前言后语错得多，总是会惹上我。 喺我哋继续讲你同阿华哥嘅合作之前咧，我都有几首歌真系忍唔住要问一问你，都系你写嘅，系另一啲歌手嘅歌。譬如咧，你都有间唔中写下歌啦。有一首歌咧，我好中意，又系一起编错就好中意，即系林忆莲嘅《一辈子心情》。 哦，系， 哎呀，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好 系啊， 即系直情又系一谂就起鸡皮啦。记唔记得呢首歌点样嚟噶？你同忆莲嘅合作啦，或者吓 都几多噶， 系啊，好多吓。編曲都好多。 同憶蓮合作是因為其實是許願找我的，因為許願的時候同憶蓮一起的嘛。最初佢就我哋是因為做 TVB 某個嗰啲綜藝節目，我認識咗佢咩？佢嗰陣時排舞噶嘛。咁佢排舞嗰時候有啲歌可能我要夾，因為我做編曲嘅可能要同佢夾咯。咁就認識咗之後，佢就第一個找我話：喂，我嚟緊會做林憶蓮，你幫我編幾隻歌啦。咁就開始認識嘅。咁我就開始咪灰色咯。 嗯， 即系最先嗰阵时，咁之后就即系成日都鼓励我，叫我写歌啦。 哦， 咁其实我都写都有好几只嘅，即系一辈子系其中之一只啦。 都真系多，因为你个年，哇，你个年表真系不得了。即系夜生活啦，都市心啦，都系你写嘅。 系啦，都市心嗱，呢首歌又系一个 saxophone solo 噶嘛， 嗯， 系 intro。一辈子其实都系有soprano 嘅。 是啊，一开始 soprano, 是啊好好听啊，好个 intro 好好听，同埋夜晚播好舒服嘅，同埋我唔系女仔啦，我 feel 都系好难唱，因为临尾咧阿忆莲系要唱到好高嘅。 从你眼中，谁会比我更懂？一宿的恋爱似花样浓，从我眼中，难再做纯洁梦。情种天生不想给爱心收容，偏偏因你而失控。其实我的并没有芬芳一辈子的情，没有根的感觉仍够说心中的野花更 盛。忆莲啦，即系你同佢嘅合作又点样？佢系一个点样嘅歌手咧？ 要求几高嘅，因为佢会识得去 judge 你嘅编曲嘅，同埋个旋律佢哋都会有意见咯。有一时，通常我哋交第一次嘅 demo， 咁佢哋就会就有意见啦，咁要你改啦，有时要改两三次。先至达成到收货。 咁 ，Angel 你系咪一个坚持？ 你改唔改噶？ 系啦。 咁唔会，我接受改嘅。 我改你系 OK 嘅。 改。 咁如果譬如咧，你揾阿 Richard 填词嗰啲咧，佢咪唔改噶？ 唔会。Richard， 我觉得系睇下边个咯，即系 睇 你够唔够 系嘛？ 睇下你够唔够功力，即系你有冇呢个资格去 或者个地位、身份地位咁样系嘛？ 我就试过都叫阿 Richard 改 ，Richard 都有帮手嘅。 系，因为嗱，我哋讲紧嘅就 系 林振强先生啦，咁啊，一位我哋非常之敬仰嘅前辈啦，可以讲几句啊。嗱，即系大家之前提及过嘅就系 佢系神人嚟噶嘛，即系你唔会见到佢噶嘛。 系，我见到佢， 你见到佢嘅， 见到佢， 即系可以倾。哦，即 系你咪会想去屋企食饭嗰啲？ 咁啊冇，但系喺录音室嘅，喺录音室。 哦， 真系唔讲嘢多嘅，即系真系唔说话唔多嘅佢。 咁但系就你就可以同佢倾到偈嘅， 倾到偈。 哦，哇，咁我真系好比较少听到。 但系倾啲咩咧？即系音乐有关嘅嘢， 音乐有关嘅嘢咯， 即系唔倾其他嘢噶啦。 很少嘅，佢唔系好啲好中意讲嘢嗰啲人嚟噶嘛，基本上你坐喺度都唔知佢喺咪度，即系听唔到佢把声讲嘢。 嗱呢个比喻嘅，咁就纯粹就系工作上嘅联系，但系你起码见到佢，我冇乜听到几多个人话能够见到佢真人噶嘛， 我喺 studio 就 fax 嚟 fax 去嘅嘛，咁而你佢会嚟听 有一次。好似都係益年嘅嘢嚟嘅，咁佢唔知上嚟益年叫佢定嘅，我喂 Richard， 哇開心啊，見到你咁傾兩句啊，咁有時佢又讚下我啲嘢，我梗係會讚佢啦。 哇！九一年咧，你啊做咗，哇！即系九一年就你四大天王都俾你做齐啦。咁啊，跟住咧九二年你亦都系除咗四大天王之外咧，呢度数嘅话系有蔡立仪啦，有草蜢啦，跟住咧就有 周慧敏、 李国强啊、林永亮，你都做好多。Anthony 系啊 ，Anthony 你都合作好多。 系 嗱 ，Anthony 都上过我哋节目好几次啦。嗱 ，Anthony 佢自己都系一个音乐大师。 系啊。 咁你哋两位。互困嘅时候会点嘅咧？ 佢有啲嘢我好欣赏，我有啲嘢佢好欣赏嘅。咁佢知道我有啲嘢咧，即系佢未必做得到，咁佢就会攞我嘅专长嚟放喺佢嗰度啦。佢有几只碟，佢自己嘅碟咧，我帮佢，佢都有帮佢编啊，制作。咁亦都有演唱会，我亦都帮过佢。有一个情人节演唱会啊，喺红馆嘅。咁我嗰阵时帮佢做音乐总监，我同佢都几。嗰陣時，尤其是九幾年頭嗰陣時咧，我哋係成日講電話，講到好夜。一嗰啲嘅電話咧就哇，總之就講幾個鐘噶。 講咩啊？講音樂啊？ 係啊，有音樂，又有時講下錄音嘅嘢啊，有時啲八卦嘢啊，咩都有啲啦嚇。 我覺得好， 佢又超級好玩噶嘛，你知佢。 但係我想像唔到兩位音樂大師一齊講啲八卦嘢都幾得意。 哎呀，華仔呀， 個畫面都應該幾有趣。 咁好多時咧，我 監製嘅碟咧，我點多都預翻一兩個 quota 俾佢 嘅。哦，即係準佢編， 唔係寫啊，作歌啊。 哦， 你留意下劉德華。只只碟都有林永亮嘅歌嘅， 哦， 就是、因为咁咯， 系，所以因为你哋就好投缘嘅关系，因为 Anthony 可能写嘅歌又可能 有 个风格， 系 啊， 西方 啊， 佢都偏西方嘅， 系啦，偏西方可能都系你中意嘅嗰堆， 都底特律嗰啲血嚟噶嘛， 系冇错，底特律 系啊，咁啊呢啲好听嘅原因就系你哋识英雄仲英雄， 嗯， 即系你唔会，哎唔得，梗系我立晒， 冇错冇错冇错， 而系你系会，诶呢个佢嗰份劲， 系啊， 我俾一首佢写， 系啊， 或者有一首佢编， 系。 即咁样先可以完善到一碟嘅风格。 曾说可不可信缘，曾说可不可相见，与你分开当天，不觉是情牵。谁说分可不信缘，谁说分可不相见，与你彼此相牵，只觉是迷恋。曾眷恋，曾挂牵，怎有天却醒觉可再次相见？全为了是有缘，寻了千百遍，仍眷恋，仍挂牵，仍有天求再出现。重拾褪色片段，再次再遇偶然，再次再遇依然，追忆的当天，可有未想终点？再次再遇纠缠，再次再遇痴缠，灰色的冬天，拥有烈火温暖。 其实我都好想问嘅，嗱，嗰个年代一年咧，譬如刘阿华哥咁先算啦，一年两只碟或者三年两只碟，你都走唔甩嘅，再加只新曲加精选， 嗯、 好啦，嗱，我哋而家听咧十首歌都好听嘅，譬如我。讲紧要嗰只碟啊，即系情是那么笨啦，你、 嗯、 又有啲玩嘅末世天使啊嗰啲，让我呼叫嗰啲咧， 好啦， 你哋通常点样去安排呢十首或者十二首歌 嘅次序 啊，或者次序或者个元素个 combination 系点样嘅咧 ？Run down 我去定嘅，我会凭感觉去，即、就、系、是、我当然十只歌都系我做噶嘛， 嗯、 我会好清楚个每一首歌个即系个节奏啊点样啊， 即系你可以点样带人哋入去只碟嗰度？ 系我好真系好凭自己嘅直觉， 嗯， 我去砌个 run down， 即系我觉得听出嚟咧，我觉得系一只一只咁听落去咧，我觉得系舒服嘅，同埋好唔会话突然间有一只摆呢个位好似唔系好啱，我就会改噶啦。 吓， 系， 即系我会首先我做咗功课先 ，before 我 confirm 系呢个 run down 之前，因为华仔唔会有意见。 系 边只行先，即系佢觉得你觉得 O K 就 O K 噶。唱片公司亦都系尊重我嘅意见，尤其是我开始做只碟碟都咁成功咧。咁、 嗯、 但系 so far 嚟讲，佢哋都好尊重我嘅意见咯。 咁 pick 边只歌其实系咪都系关你事啊？ 诶，呢个就投票嘅、 哦， 有少少投票 嘅， 呢、 哦 這个有少少投票成分嘅， 叫咗啲人入嚟。 系啊系啊， 即系当然我会好大嘅点讲话事权啦、 嗯， 或者亦都有唱片公司嘅人。或者经理人都会有啲意见咁、 嗯， 但如果我话好坚持嗰只，我会讲个原因。 啊、 我讲原因要说服到佢哋先啦，即系未必可能佢未必赞同，但系如果我讲咗个原因，佢觉得都 啱嘅，系、 okay 哦。有边一只歌系需要有经过呢、這、一个你要讲个原因嘅嗰个状态噶？ 其实有一次咧，答案就是你嗰只碟咧，呢、這个就系有少少。碰撞，但我就是你自己，你有冇印象熟唔熟先？ 熟，佢揸住个，系啊，揸住个 ，OK， 个枝叶。 但就是你里边有冇印象？有一首西班牙嘅歌 ，side track 都几晒嘅，但系就我唔记得咗个歌名，系冇 plug 到嘅。 系， 咦，有冇 plug 到咧？好似真系冇。 嗱，佢有永远寂寞啦，有开心的马骝啦，你是我的梦，我就记得系。广告歌嚟， 三首而家你讲呢三首都有 part 过。 仲有开走的时候就 系 电视剧主题曲啦， 呢首都识嘅。 有首 答案就是你啦，答案就是你有冇 part 过咧？好似有嘅。 有 part 有 part， 但就唔系 fresh part， 唔通冇放到落只碟度？ 唔系啩？ 因为咁样嘅嗱，都 唔怕讲啦，过咗咁耐，嗰阵时有一首歌 Paco 拣嘅，咁就系一首西班牙嘅歌嚟嘅、啊，可能真系呢只歌冇放到落去。Anyway， Paco 系好癫呢首歌，好中意呢首歌，亦都同我喺电话讲咗无数咁多次话，喂 ，Andrew 好正呢首歌，好正好正，但我麻麻地嘅，都有落到做咗佢嘅，做咗，咁、但系我就好反对 Plug 呢只歌嘅，但系 Paco 就好想，咁就开始有个。 碰撞 啦，好似越搞越僵啦。因为本来以往就好快就已经定到边只歌嘅，我又唔坚持唔要呢只，佢又坚持要呢只，咁后屘不如开会拣边只歌对多人中意就拣嗰只啦，咁样去决定。点知咧就拣咗只《永远寂寞》出嚟。 哦，即系最多人投票嘅竟然系《永远寂寞》。 唔系，其实唔系最多人投票，依可能系要投票，可能都系我讲人数啊，加埋我，加埋华仔，加埋。全唱片公司可能都有三个，咁唱片公司三个梗系会拆老细鞋噶啦，咁佢哋梗系 mark 咗嗰啲歌，咁啱啱算咧就系争咗一粒位，即系譬如四对三， 哦，咁就可以决出高下啦，吓。 其实嗰首歌大佬永远寂寞咪死硬噶啦，佢真系 cut 咗嗰只先， 系， 我就话一定系答案就是你噶嘛， 系， 哦，明白，咁所以就永远寂寞就先 cut 咗先嘅， 唉。好啦，算啦。 后屘系大家 OK 冇事咁样系咪噶？ 都冇计，都要继续行去噶啦。 系、但系嗰阵时啲碟行行地都卖几十万只噶， 系 即系都系讲话 销量，我觉得又唔系话好大影响，但系我觉得个势出嚟麻麻地咯。 系， 如果你咁样讲就都系嘅。即系 你觉得永远咪可以 last 到而家仲有人？ 咁啊，答案就是你就一定系个 long lasting 个，咁又明大家嗰个争端喺边度啊？咁但系呢个就。唔系成日出现嘅系嘛呢类型嘅状况， 都话呢次咯，咪就系呢次咯 吓，亦都冇选你同阿华哥嘅继续合作。 冇。 为何会爱？为何张开闭起的心灵？为何会醉？灵魂身躯没法醉醒。为何世界从前孤清变了温馨的梦境？往昔只无聊的生存，为何现在热烈爱生命？多清楚答案就是你，知否眼睛逢凝望你也发觉我心只会为犹如全部已早注定，多精彩答案就是你，知否这心又逢着你那晚已觉知，一世为你动情惊喜。 在呢度又跳一跳去，其实嗰阵时仲以你哋真系忙到一个咩地步，或者啲 artist 忙到咩地步咧？香港嘅歌手唔单止香港好红噶嘛，台湾都好红嘅，华哥亦都开始好多国语碟啦。即系由嗰阵时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之后，就到谢谢你的爱，其实都系呢段时间嘅，关唔关你事噶？ 关。 谢谢你的爱都系你编噶嘛，因为好啦，咁你又要同时仲要孭住阿华哥嘅广东碟加埋国语碟，你喺国语碟嗰个 involvement 有几多噶？ 净系编。因为齐唱嗰啲梗系唔系我啦，我有啲国语都唔得，咁呢个就系一定系陈耀川同埋阿 李安秀 嘅吓，但系我就净系编，我会参与编，咁佢哋好想系真系好想我编嘅，即系所有啲重头歌啊咩，尤其是《忘情水》开始啊，《天意》啊，《前面》啊，你一 嗰啲全部都系好爆， 咁谢谢你的爱啊，呢啲 全部都 系，即系全部而家华哥喺。五湖四海开演唱会嗰堆国语歌， 你试下唔唱啊！你真系走唔到。 头先阿 Andrew up 嗰啲，咁有冇唔同噶？即系譬如台湾人去处理歌嗰个 sense 啊，或者要求 风格啊，或者咁讲， 你同香港人要求有冇唔同噶？ 佢哋首先喺编曲度咧，佢哋冇怀疑过我嘅，同埋佢亦都系想要我嘅浸锤，即系想要我嘅嘢。所以佢哋系如果我唔得闲编咧，佢哋就好闭翳噶啦，即系揾边个咧咁。你是最好的啦，咁同埋佢哋好信得，即系好同我都好信任嘅。至于录唱歌嘅部分咧，因为唔系我睇啊嘛，咁我冇参与， 但一般嚟讲，以我所知，徐小春同李光修都系正常嗰啲 producer， 即系唔会话，即系你知唔知有啲 producer 可以同你捽六七个钟，捽到你个人残晒，佢都仲话，诶、哎，不如听日再嚟啦，咁样嘅 啫。点解要咁做？ 编曲都会啊？ 唔系啊，唱 即系唱 唱歌，哦， 死个歌声啊！ 哦， 咁你咧，你个风格系点噶？ 我唔会。 你通常是点噶？ 如果嗰日我一埋冷一开声唱，佢真系好唔掂咧，咁我净系话不如算啦，唔好继续啦，唔好嘥时间，大家时间 系冇错冇错。 但如果已经系状态咧，我会喺两三个钟内一定完成。 哦，你讲一首歌， 一首歌吓，因为越捽越耐咧系越衰嘅，所有弹乐器又系唱歌又系，最开头嗰啲系就系黄金时间。 嗯， 如果你过黄金时间，你都catch唔到咧，你就嘥晒。 哦。所以你就唔会搞弯个歌手嘅，即系宁愿听日再录歌。 系，其实有啲歌手就唔介意，我知道有啲唔介意嘅，但系唔好以为要捉得耐就一定有好嘢咯。 系， 通常都唔系嘅。你到而家问你问声，佢真系好超级大师嘅，啲超级歌星嗰啲，你睇佢哋点答你啊？ 但通常第二 take 啫嘛，咁样就收货啦，咁啊系啊，可能就成为咗经典就 系 咁样。 系啊。 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不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是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离开是最 讲啊，答案就是你，定系永远寂寞好听啊？ 两首都好听。喂，我而家 当然我哋唔敢答啊。 系啊，呢啲梗避开啦，系嘛？ 好啦，咁啊，亦都系啊， 杜志慈老师 系编曲嘅《谢谢你的爱》嘅国语版，转头翻嚟继续啊。 你。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跟肖叔叔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都好耐冇讲过嘅话题，就系英文嘅响音或者我哋叫元音或者我哋叫 vowels, V-O-W-E-L 加个 S 啦，如果中数嘅话 ，vowels 边一个响音咧？肖叔叔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呢个 good, G-O-O-D, good 里面嗰一个 vowel。我哋广东话系冇呢个 vowel 嘅 ，OK 呢个 good, good。Good 呢个 vowel， 听小叔读多次咯。good 呢一个 ，OK。嗱，你当系有少少似咧，好似乌咁样，乌鸦个乌。但系当我哋广东话个乌鸦个乌咧，我相信咧系突出嚟嘅。如果你可以望下自己手机或者望下块镜咧，你会见到乌鸦个乌咧系相信嘟出嚟。如果我将呢个相信嘟出嚟咧？show 翻埋佢，跟住照读，好似乌鸦个跟住短嘅就系咧，我读 good, G O O D, good, good, good 呢个字嘅读法。OK， 千祈唔好好似有啲人读成咁样 good 咁样咧，就唔好啦，咁就变好奇怪。如果你 good 咧，你嗰条脷个 body 咧系太接近上颚咧，就顶落去。就会似咧变咗 e 咁嘅音，我哋英文我哋唔需要呢个 e 呢个音，我哋松啲嘅，俾多啲空间嘅，好似 u 咁，唔嘟嘴唇 ，good good good very very good。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咧讲多两个我哋成日都有呢个响音嘅个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肖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杜志志 Andrew。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嗱，咁我哋实在太多，我哋讲多一只华哥点啊？上次喺访问当中都提及过，就系一只咧，我觉得当时系相当之破格嘅，就一张 remake 嘅 album， 就叫做 Memories。咁呢只碟咧，我系。震撼嘅嗱，首先咧，因为佢唱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啲我识嘅歌啦，即系《在野的渡轮上》啊，啲 rock 版啊。好啦，呢、這、一个 project 系点嚟嘅咧？ 呢、這个 project 系艺能发起先，咁佢话系我哋都系出一只碟啊，或者唱人哋嘅歌啊，咁十首都系人哋嘅歌嚟嘅，咁全部都系全新改编，我冇问题啊， 差唔多全部都系编嘅， 系、 okay 啊、差唔多我全部都系我编噶啦。 系 咁，自然由卷开始啦，哇！卷又好经典啊，一卷我编到好似 Bob James 咁啊嘛， 嗯， 即系我系每首歌都俾一件唔同嘅衫上去，咁出到嚟咧系两回事嚟嘅，包括妈妈系 Love You 啦，系啊，铁塔灵魂啦， 系铁塔灵魂，渡轮上咧我系想要一个好似西部牛仔嘅 feel 嘅， 哦，原来西部嘅， 系啊， 系咪你拣嘅全部都？ 因为天下间你可以翻唱嘅都有好多噶嘛。 我唔记得咗我有冇份拣，可能都有。我哋都系大家一起开会去定嘅。 呢只碟好唔好玩啊？做 好玩，有时妈妈 I love you， 我哋系咪有一个版本你听到我哋后面喺度笑？ 系。 讲笑嘅，咁我嗱，我嗰度你要继续唱落去啦，那个音乐停咗噶啦。嗰阵时我系 live 弹嘅，即系我系 live 弹琴 自己 唱嘅。 系， 我哋又想要嗰种感觉啊嘛，即系咁先真系，唔系话我弹之后，我喂你又去唱啦，咁就冇咗个默契啊。咁嗰度我同你讲，嗱嗰度我个 cut 你就谂，咁点知佢又唔记得咗。我哋仲唔唱，跟住佢仲唔唱嘅，咁啊开始笑啦。系咪好似有啊？系咪我哋有 cut？ 我有噶， 系啊系啊。嗱嗰啲真嘅嗰啲，我就 as a producer。唔好剪走去，直情放喺 其实好得意啊！呢啲系啊，系啊。 哦，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 回忆， 系啊，反而有效果咯，系啊， 同埋都系一个好嘅回忆。 嗰个 outtake 唔系作出嚟，唔系特登整出嚟嘅，真噶。 嗯， 即系一个难得嘅一张，因为而家老实讲都未必有咁多人去咁去做。当时仲要系唔系咁多 remake album 嘅， 系啊， 亦都冇 hi-fi 碟啦，嗰阵时冇呢个 term 添啦。咁突然之间我哋都点解华哥会唱？我记得第一 part 好似系撞完杜伦上嘅 part 就應該是渡輪上，如果冇 好似係嘅， 我 驚 係 啊！我記得當時喺心機聽講，咦？點解會唱舊歌嘅？但係有一個新嘅，學你話齋一件新嘅衫。當時對於樂迷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震撼嘅， 係咪啊？ 係啊，咁啊呢只碟我都係一隻，而家我會攞出嚟。 咁 嘅一隻碟，啡色封面冇相噶，冇 金畫金色嘅， 冇樣睇嘅，嗱華哥冇樣睇嘅 ，memories 係啊，係一個啡啡地色，係啊，呢一隻碟我係珍藏嚟噶，係我喺度 keep 住啊，應該攞嚟上嚟俾你簽名。 夜到難何再遇，北風我迎頭再遇，動盪於這海，城在兩岸仍神對視。霓虹伴着舞姿，当走聚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到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疲倦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处处，今朝醉到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像舞姿，当走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到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疲倦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怀念你说生如战士，疲倦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 我想讲多一个，讲下彭羚。 哦、oh, ， 你做咗好多合，因为 好多好多， 而家你好难叫到佢出嚟唱歌啦。 系啊，系啊，系啊， 嘅合作系点样样嘅咧？ 哦，都好深、啊。 小玩意嗰只碟啦，尤其是啊， 嗱，我其实同华仔即系分开咗之后咧，我入 EMI 嘛。 哦、oh. ， 当时我其实做华仔嗰段时间，其实少咗好多人揾我做其他， 即系其他嘅人就少咗揾你啦。 我华仔之前我咪 系集天下之大成，系啊， 我都。蜂擁咁樣，但係一開始同或者一齊做公司就咧，啲人係有少少即係 明嘅，明嘅，明嘅， 係咯。 咁我就今日咩撞到Herman 就係嗰陣時 EMI 就做咗 MD， 即係 Managing Director， 就問我有冇興趣加盟 EMI， 即係翻工咁樣。其實我嗰時一直都冇翻工，我自由身嚟嘅。 嗯嗯， 咦都好喎，試下入一間大嘅唱片公司做 A&R。 A&R director 咁样。 哦，直情系做 A&R director 嗰阵时，哦， 好大噶， 就会有埋张信哲啦， 所有都系我，张智霖 啊，全部都。哦，咁 你谂下，哇，我满足感系好大。就当然阿姐就系彭玲啦嘛，吓第一只碟我哋就系窗外，好似 窗外 嗰只碟犀利啊，嗰只听讲话系卖到成300,000嘅，听讲话。嗰只碟里面就有 小玩意啦， 系咪有小玩意啊？ 小玩意啊，系啊，仿如隔世啊， 系啦系啦，仲有啊，系咪让我跟你走？系咪里 边？让我跟你走系前面嘅 哦， 嗰只佢出咗只精选啊嘛， 系 新曲加精选嘅碟嚟嘅，应该 嗰只我都嗰阵时 我、哦、已经入咗去帮手啊，你 嗰阵时就帮净系斋编 啊 啊， 但系做咗 EMI 嘅 A&R 未嘅哦， 应该系由窗外开始嘅。 哦、oh, ，OK。 咁我記得窗外係一隻好高水準嘅碟嚟噶，仲、有佢同張信哲合唱嘅， 係啊係啊係啊， 絕情相愛嘛，好 好聽， 成日唱嘅。 嗰 隻扮張信哲嗰啲， 嗰隻咪係 Anthony 幫我寫嘅咯， 係 係啊，所以我每一隻碟我都預一個 quota 俾佢嘅。 係咁啊，同彭玲嘅合作係點樣嘅咧？ 阿 Cash 就係要求高嘅人嚟嘅，同埋佢好識音樂。佢虽然唔系话即系识弹啊，识玩音乐，但系佢系好懂音乐嘅人嚟嘅。我又会俾啲我觉得佢可以俾佢听下，等佢即系 upgrade 下自己个唱法啊，或者佢对音乐嗰种嘅认知啊。我亦都俾好多 CD 去听。咁就我哋有时一齐做嘢咧，譬如食完饭我哋一齐，咁我揸车一齐车去，一齐去录音室。嗰时已经有咗 Q 三噶啦，即系有咗我同阿或者嗰间录音室，咁全部都系喺我哋。studio 嗰度做嘅，只只碟都喺嗰度录噶啦。同佢咧有试过拗嘅，拗 点解会够胆啊？ 唔系阿 Cash 好直接嘅， 好直接噶，因为佢好温柔咧，我仲谂住 会同你客气嘅，即系如果佢系啦，即系觉得有啲唔啱咧，佢会同你撑嘅。 系 咁啊，拗咩咧？拣歌定系拗首歌点唱咧？ 有一次就系我哋话诶嚟紧呢只碟咧，我哋要定每一首歌要有一个乐器 主导嗰首歌， 主导呢首歌， 嗯 啊，第呢首个大提琴。呢首歌就系口琴，举例啊，或者呢首歌就小提琴、中提琴咁样，咁你会听到嘅，每首歌都系真系有个乐器系好突出嘅，咁呢个 concept 系佢谂出嚟嘅，咁我都配合啦吓，咁有阵时就可能编曲上去有啲要求啊，咁有时我又觉得冇乜嘢，咁即系会有啲撞撞地嘅。不过我最后都系顺佢意噶， 但系佢其实都系一个唱歌好叻嘅人， 好叻好叻， 同埋都系而家都系搵唔翻噶嘛，冇呢啲冇呢啲声噶嘛而家。 嗱，啲窗外我写嘅 吓， 咁个碟里边系好多 a cappella， a cappella 系啦，好多嗰啲 玩全部咧，佢一个人做晒噶，我 几重嘅和声 吓，系啦，我话俾你听点唱点唱，好快佢就已经 get 到，哇，好多人真系搞极都唔识噶， 哦， 即系佢唱完主音之后嗰啲。和音嗰啲所有嗰啲 line 全部系我话俾你听点样唱， 系 好快就录到啦，佢好犀利啊，佢只耳仔都好犀利。 今天共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气，肯问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泪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还在落明分手指，今刻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才明白原来追忆一世穿。最深处是我地址，小小玩意，问着彼此名字，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次完美情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还在没明分手指。今个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 再次多謝阿杜志慈老師啊， 係 咁啊，仲未完嘅，咁聽晚咧就由阿彭玲開始咧就先透露少少啦，就開始會講到張信哲啦， 係 等等啊，密切留意啊，聽晚啦噃。咁啊，上個星期咧我哋就即係忍唔住啦，因為杜志慈老師咧編啊作嘅歌實在太多啦，咁今晚我哋繼續啦，係嘛？ 啊，繼續， 梗 係啦， 好少播啊嘛。 哇，喺你唔使咁樣鬆一鬆個膊頭 因為我哋今晚決定咗， 只係臨落個麻將台之前， 係啊，打翻四圈先，嚟啦。 呢首歌咧，我上个礼拜都想放，呢、這个真系正， 真系正，系佢编噶， 超劲好听。 嗱，今晚咧，我哋决定啊，松一松个膊头， 系 播啲行啲嘅嘢， 要拍一拍啲手指嘅，通常松完膊头之后就系做呢个动作。 一哥仲作紧眉头， 系啊， 你咪记得林允聪个版本啦。我知你想唱啊， 哦， 系啊， 呢首都系 Andrew 编嘅。 但其實到而家都冇人知道酒杯敲鋼琴是什麼一回事喎，好搞笑啊！真係。 我哋今日咧準備咗好多快歌啊，大家可以準備啊，鬆鬆膊頭，扭一扭啲手腳，我哋準備嚟啦喂！將啲俗親喺後邊， 冇嘢， 真係填得好啊！ 真係填得好，不如大家而家一齊成日朗唱好嘛？阿一哥， 交俾你， 交俾你。 手背敲你个头， 你 人马解救， 手背敲你阿爸，你阿妈， 唔好意思啊。 唔系，但系真系林敏聪先得噶，其他人唱系唔 OK 嘅。 系好啦，我哋嚟下一杯先啦，咪嚟。 系啊， 一哥你拣噶嘛？ 系呢首我拣噶，我睇过呢先知系杜志慈老师作品。 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照那胸膛，城外怕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财赤脚走。天黑黑听朝，世界到处也哭了，无尽处充斥了太多纷扰，人类这么渺小。这一刻身边看到真翅那飞鸟，无惧怕高飞去发出光辉，长夜在那方照耀，是你亲手拉我高飞到高空最高点，再掉下这地，然后我高声讲我非贪生怕死，得到转机，只得忐忑的心永远伤悲。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内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求赤脚走。一刻挥手再见阵似那飞鸟，离别了只得我再等天晓，明白自己多渺小，不奢想伸开两臂会阵似飞去，唯独我血脉如像不死了，曾受着猛火烧焦，但我早经等了多久，翻开我伤口，世上亦依旧，明白了，想不走也找不到借口，山谷里找到出口，当中一把声音带我出走，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永远将记忆扣住锁扣。 一个介绍下先啦， 系揾嚟有陈奕迅先生动漫主题曲啊，《钢之炼金术师》嘅主题曲啊，叫做《不死传说》啊，都系杜志慈先生嘅编曲嚟噶。 一哥头先喺后边解释咗俾我知，呢个漫画几咁好睇啊， 好好睇， 好完整啊嘛， 系好完整啊，我觉得最好睇嘅漫画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迟交学界足球赛事的报名被拒绝参赛，校方日前提出希望中国香港学界体育联会重新接纳申请，学体会认为不能够接纳有关申请，学校夜晚再发声明说不会就事件提出上诉。至于教育局早前说会就事件进行调查，并要求学校呈交报告，如果发现事件涉及校方处理不当或者教师专业失德，定必严肃跟进处理。校方说欢迎同配合教育局介入调查，期望及早得知调查结果，以释除公众疑虑。 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视察启德体育园，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话：对整体施工进度有信心，见到主场馆已经铺满座椅，亦都设有完善的音响装置同埋大型 LED 屏幕。邓家彪引述园方话：启德体育园有八成商铺已经出租，预计12月圣诞档期会开业，亦都承诺会至少进行5次大型测试或者演练。佢又话。园方正系研究可唔可以仿效红馆设立特定嘅巴士路线接载观众，希望当局尽快将全盘测试计划嘅细节对外公布。工程界议员卢伟国认为，唔少观众会用邻近嘅宋皇台同启德站，港铁喺有必要时应该安排专车配合疏散人流。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梁月号今年七月在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驶入浙江省附近海域，引发北京严重关切。共同社报道，自卫队以重大失误为由撤换了舰长，并且考虑处分其他船员。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五月先上任的舰长因为未能够掌握准确位置，不知道已经航行到不能够进入的地点，而值班船员向舰长传达信息的工作亦都存在漏洞，导致忽视中国军舰反复发出的驱离警告，误闯中国领海。日本政府为免破坏日中关系，已经非正式地告知中国政府梁月号误闯中国领海一事。今次是1954年自卫队创建以来第一次有舰船在没有事先通告的情况下驶入中国领海，防卫省对事件不予置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2,079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708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43.87，瑞士法郎0.85，加元1.353，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7.09美元，卖出2,627.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月1日国庆75周年，意义重大。政府牵头联系各界提供精彩节目和优惠，包括文艺、消闲活动和表演，俾你开心体验。好多食肆、商铺都响应提供折扣奖赏，乘搭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优惠，可以跨区尽情庆祝。祖国昌盛，欢庆满城，即刻上 nationalday75.gov.hk 了解多啲。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 全世界睇好你戒，大家一起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喺你心目中世界上最迷人嘅地方系边度啊？沙漠、湖泊、贪生、怀旧，山卡拉的风情，相约你细看细味。 电视节目《细味风情》，带你遨游迷人异域，体验异国魅力。 今个星期，细味龙旺达的风情。 星期二晚10:30，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江七年战士爬冰卧雪嘅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喺严寒嘅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嘅黄子琪就话，拍摄时要着四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都試過在四川嗰啲 冰雪 嗰度著四條褲先夠暖，真係真係㗎。 咁你著咩鞋啊？ 雪鞋啲靴。 咁你個腳底凍唔凍啊？ 哦 ，OK OK， 因為佢哋咧介紹咗咧嗰啲 腳底再黐一個保温貼啊嘛。 哦，唔係，佢哋咧嗰陣時 有啲唔得添啊，穿埋保温貼都頂唔順。 即係內地買嗰啲軍靴咧係好保暖嘅， 好保暖同埋唔跣。 同埋嗰啲佢哋有一種即係軍綠色嗰啲。唔知道叫棉袄啊，我唔知啦，佢就類似咁叫啦。嗰只褸咧真係暖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啲舊相咧，打仗咧咁樣長津湖嗰啲嗰只褸， 嗰頂帽，然之後有啲毛喺 邊 度啊？ 或者嗰件褸啊，嗰只褸啊， 或者連埋嗰頂帽一齊戴 啊，好暖嘅，真係係啊，真係著 上。你上到去先買啊嗰陣？ 因為啊嗰陣時多謝阿趙哥，多謝阿尹天照啊。咁咧，因為咧佢知道我要去啲好凍嘅地方拍嘢，記住啊，打底啊！唔打底下呢啊，后面嗰啲唔好讲啦。 系啊， 冻到啊，乜都硬晒啊，真系成只脚硬晒啊，咁样咁跟住咧，咁我 真系想知边度硬晒啊！ 好多地方冻亲都手指同埋耳都会硬晒嘅，系啊，唉，讲讲。 唔系，跟住点至得噶？ 跟住我咪买咗，我先打。 或者佢叫你 一条一条， 但香港冇得买噶嘛？ 唔系，咁都有嗰啲大底裤啊。 咁你冇理由香港系都系淘佬淘落嚟，然后带翻内地用嘅。 即系你翻上去先买嘅。 因为咧，我喺城市， 因为佢唔识路噶嘛， 我喺城市出发先嘅。即系我喺城市一轮先至上山区拍嘅，咁当时咧就已经哇，咪要买定嗰啲乜老裤啊，乜裤啊，咁嗰啲裤已经同我讲话系啊，你买呢啲啦， 买四条，买四条， 系啊，所以仲有真系仲有四条，系啊，嚟啦，系啊，真系多谢， 继续 咩雪刀连啊， 系啊， 冰雪尖刀连，多谢晒， 我哋继续杜志前老师。 都咁熟嘅， 刘伟喺我拗头， 到我变翻一个人。哦，攝石人啊！好啦，我聽呢首歌啊， 好，好中意呢個。 曾經媒體上面啊， 係啊， 經常有呢個三個字出現啊。 冇錯。咁呢首歌都曾幾何時 put 得好勁嘅，喺啲的士曲啊嗰啲咧，好多人中意跳啊。 好啦，我聽過啊，好彩我記得啫。 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呢首歌係出自杜志前老師嘅手筆，哇！真係不得了啊！ 真係突然間俾阿劉恆提一提咧，簡直係嗰個豐盛嘅娛樂圈咧，又翻翻去我嘅腦裡面啊！同埋咧，媒體啲朋友仔真係好鬼勁嘅，即係識得用呢啲形容詞，真係不得了啊！ 好，繼續 ，Danny， 都係 Angel 編噶，其實有好多啊。在 Danny 的专辑当中呢，快啊慢啊得意啊趣怪啊，好多都是 Angel 編的。 天平自有八仙，心古老知识一个天，巡逻天平永无变迁，八字举世发展，但脚下有日却失足，从云上跌到凡尘，文玉念氹氹转，然后决断要变俗人不归天，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立碑， 头发要剪乱两寸，天庭有个小仙，为找那开心的八仙，云层飘落，降到海边，即刻感觉新鲜。哦，漂亮美丽俏娇娃， 年年话去睇龙船，永不满意。 娇娃 T 恤半露了肩， 小仙子落落乱， 移民欲念氹氹转。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立碑， 头发要剪乱两寸， 好，Danny 嘅神仙也移民到你喎，一哥啊， 系， 仲要落啲好嚟啦。 以前啊，一哥啲头发都短挛好多寸噶，长头发嗰只石麻叶将房连晒。 一哥你真系几智噶，佢打个坐入赢入格噶。啊，我哋播咗咁多首华歌啊，哥，咁我点播阿 Andrew 帮佢编嘅快歌啊？这首歌是一哥拣的。 自由，要快乐，自由，迎头，这感觉结合两。 两手，前或退，完全是心跳合奏。 呢首歌嘅咧， 我嗰阵时二台手下留情嘅时候认识呢首歌噶嘛， 系啊， 有啊，跟住同埋捞乱埋热力接拍 Woman 吧。 寻问你同行极美，谁不稀奇？但那夜随着你一走，我像蝴蝶看庄周，存在共真相。有两日，当我继续流浪， 继续下一 Fiesta 啦！ 想讲继续下一 Fiesta。 从前是追梦的少年，原来是孤独的背面。然后跌碰却不间断，从前是珍重于眼前，回头便不愿多见面，才明白事物有几面，随着变动时态一再现。爱是无尽的泡沫，一切由它浸满，何时融入了生活，每天都反复继续期待中过户，相对寻得快活，静也舒服，我竟好好好。仍然是不断的渴求，然而落空莫需理由，谁曾唤起内心暖流，然后便能也得接受。活在问我，蝶雨中走近时日，那可偷存在共真相？如有两样，只有继续寻访。 到到张敬轩呢个年代，横跨咗几耐啦 吓？嚟自杜志慈老师嘅编曲啊，有轩仔张敬轩嘅《相对论》。 正所谓冇俾佢停。呢首咧，当年咧，我喺鸭寮街砌咗个喇叭之后啊，攞翻去试机焚呢一首嘅，因为咧佢中间嗰啲砰砰声咧系非常之劲啊。 咁我哋咪要留意砰砰声？哎呀，学友啊， 系啊，哦，呢首系其中一首咧，我觉得即系张学友最好听嘅快歌嚟嘅，炸机一流啊，收喺一火不变心呢张专辑入边啊，歌名叫做《乌拉拉》。 海当初多么看好，我心有不安，没法令我知心。但今天终于重开，但今天高呼不被爱，已抛却封锁，是你在我身边。就算冷风在烧，就算冷火在跳，但有一切力量。 人之后再去到乌拉拉，哇！缤纷嘅九十年代真精彩啊！喂，哇！呢个尾完得几有型啊！ 哇！嗰啲鼓啊，当年攞嚟试机啊，嗰啲 bass 啊，嗰个乌把去震啊！好，继续啊！今晚拉屎一飞咯。听讲话咧，佢哋啱啱去咗美加开演唱会，唔知阿老康有冇睇咧？ 哦，老康冇理由唔支持系嘛？ 冇理由嘅。 我星期三要問問何生先，應該好近佢屋企嘅嘢。你啲咁嘅年代人聽呢啲歌，即刻會喐噶啦！ 係咯，幾勁啊！嗰啲中年人嘅舞步翻翻曬出嚟 啊！一個都 一個，平時你我哋一個望住電話，唔好理佢啦，我哋 係咁啦，拜拜。